我觉得护士也是非常让我钦佩的这样的一个职业， 真正的白衣天使。 She wrote to some important people. At last, one of her friends, who was the Minister of War, allowed her to go and look after the wounded soldiers. 她想到了这些人，所以 she wrote it to some important people, 给一些非常重要的人写信，我们就是今天所谓的 VIP, very important people. 那么开玩笑就是 very important pig.At last, one of her friends, 最终经过艰难困苦，她的一位朋友 ,who was the Minister of War, 那么我们应该叫什么呢？应该叫国防部长。她的这样的一位朋友 ,allowed her to go and look after the wounded soldiers, allow somebody to do, 允许某人做某事，也可以说 permit somebody to do, 终于同意她去照看这些生病的士兵。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感人啊，他实际上呢是放弃了非常优越家庭生活条件，主动的去投身到救治病人的这个战争当中去了。 是，而且是照顾这种 wounded soldiers, 生病的士兵或者受伤的士兵，肯定跟普通的病人是不一样的，估计看到的时候会感觉非常的残忍。 没错，而且呢还要忍受很强烈的这种心理上的压力。其实救治病人呢，不仅仅是需要你的一种热情，你的一种勇气，同时呢还要拿出实际行动。我们看南丁格尔，他在护理方面以及在护理的管理方面，病人的管理方面，他是非常有一套的。 She picked the best nurses she could find and took them with her. They found the hospital crowded and dirty. There was not enough medicine. Well, 在前线他也遇到了实际的困难。 是这样的 She picked the best nurses she could find 她选择了自己能发现的最好的护士这个地方 picked 可以改成 selected 或者叫 chose 那么选择了自己认为最好的护士 and took them with her 把他们跟她一起带过去 take somebody with somebody 把某人带走比如说把这个小孩带走 take the child with meThey found the hospital crowded and dirty. 这种状况 find something, 后面接形容词代表发现什么东西存在的状况。他发现这些 hospital 是 crowded and dirty, 又脏又拥挤。There was not enough medicine. 下面描述一下没有足够的药品。There was not enough food. 没有足够的食物。非常的缺医少药的状况。 没错条件非常的艰苦面对这种情况南丁格尔是否退却了呢接下来有说 Miss Nightingale and her nurses had to work very hard indeed She worked all day to see that the wounded soldiers were well looked after and properly nursed Miss Nightingale and her nurses 她和她自己的伙伴们 had to work very hard 必须要非常努力的工作那么她是如何工作的呢 She worked all day 她整天都在工作 To see that 那么这是一个固定词组并不是看见而是要负责 To see that 负责某事她负责什么呢 The wounded soldiers were well looked after and properly nursed 两个状况第一个是 look after 照顾 nurse 代表是护理那么这两个是她和她的护士能做到的 没错他们不仅要给这些受伤的战士以一定的治疗同时呢还要好好的去照顾并且护理他们。他们的付出终于有了结果。She and her nurses saved hundreds of lives and stayed at the hospital until the Crimean War was over. 那么他们拯救了成百上千条性命这个地方 hundreds of 代表成百上千那么成千上万英文叫 thousands of 成百万上千万的叫 millions of 成十亿上百亿的 billions of 要注意他们拯救了很多的性命 and stayed at hospital until the Crimean War was over 一直待到整个战争结束非常的负责任 克梅里亚战争关于这场战争的记录其实很少据说呢是在英国和土耳其之间它发生在1853年但即使就是这样不知名的一场战争其实呢也是夺取了千万人的生命所以我们应该呼唤和平珍惜和谐的生活 对，今天的和谐社会就是每一个人所希望的。那么刚才说到了这些可怜的受伤的人，我们要想到固定词组 owing to Florence Nightingale, a lot of people were saved. 要不是南丁格尔，估计有更多的人在战争中死亡。 正是因为这些白衣天使们的努力，所以呢，使这些受伤的战士无论从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得到了很好的安护。但是南丁格尔的任务并没有停止。 When she came back to England, she started to train nurses in all the hospitals. 那么在她回到英格兰之后，这个地方各位听众请注意， England 必须要翻成英格兰，不可以说成英国，因为英国我们的代表叫 UK 或者是 Great Britain, 所以各位听众将来使用它的时候要注意，英格兰只是英国的一个地区，我们另外还有 Scotland, 苏格兰， Wales, 威尔士，还有一个叫 Ireland, 所以大家以后翻译这句话的时候要注意，他是一个英国人，要翻成 He is British, 不要说成 He is English. Soon all the big hospitals in England had their own training schools for nurses. 那么后来所有的这些大医院都有了自己的培训学校，专门培训护士，那么这个地方是 training schools, 叫培训学校，例如我们中国也有培训护士的学校，简称为护校，就叫 training schools for nurses。 我们还有没有一些音乐家的学校呢？艺术学校 training schools for painters, training schools for artists。 为了能够救助更多的病人，所以南丁格尔呢也开始培养自己的后备力量。Hospitals became clean and cheerful places, and nurses were much more skillful. 那么医院很快变得是非常干净又令人愉快的地方了。And nurses were much more skillful, 比以前要更有技术。那么 skillful 代表更 professional, P-R-O-F-E-S-S-I-O-N-A-L, professional, 代表他们的技术，例如打针啊，还有点滴啊，肯定是非常专业了。 这一切呢，都是源于南丁格尔的功劳。在他逝世之后呢，遵照他的遗嘱，并没有举行国葬，后人呢隐喻他为伤员的天使和提灯女士这样的一个称号。那1912年呢，国际护士理事会倡议世界各国医院和护士学校以南丁格尔的生日，也就是5月12日为国际护士节，以此呢来纪念这位英国护理学的先驱，人类护理事业的创始人。 Today, nurses all over the world remember Florence Nightingale. 那么刚才周老师介绍的，现在国际护士节的日期，那么还有她，提灯女士这种称号，都是人们给予南丁格尔的一种荣誉。但是我觉得，无论什么样的 title 称号，都不能award what she did in the past. 5月12号是全世界护士的共同的节日，世界各地呢会举行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目的在于激励广大护士继承和发扬护理事业的光荣传统，以爱心、耐心、信心、责任心对待每一位病人，搞好治病救人工作。护理战线上的白衣天使以较强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把真诚的爱心无私地奉献给了每一位患者，学习和发扬近代护理学创始人南丁格尔的精神，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这也像我们这个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老师的一个责任心一样，我们需要的是 patience, love and conscientiousness。 所以我们也要向每一位战斗在护理行业的这些护士们致敬。 谢谢他们，所以我们才能让自己的生命更加灿烂光辉。 我不懂护理啊，但是我觉得护士一个特别不简单的工作，就是当病人打很多的点滴之后呢，他的那个血管啊，就是特别不好找了，就没有地方扎针了，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扎几次也不会扎进去， 是这样。 所以呢，如果说这个时候你碰到一个非常技术非常 skillful 技术非常高超的护士，哇，你当时的那个心里的感觉真的是非常的安慰，因为护士的熟练的技术可以使病人减少很多的痛苦， 而且他会用言语来安慰你，这样你就会渐渐地缓慢自己这种紧张的心情了。 没错，而且呢也会减轻病人家属的这些痛苦，所以 是这样的。 所以护士们的这个地位实在是太重要了， 非常重要，因为与我们的健康是有关的。 不过他们的工作我们也应该理解。好，学完这一课呢，我们大家都很受感动。另外呢，也希望大家能够记住王老师给大家介绍的这些经典的句子。好，我们的时间呢也已经差不多了，感谢王老师。 谢谢大家 呀，也感谢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一课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Listeners, 朋友们好，我是童秀英。 Guten Tag, ich bin Detlef Gärtner. 欢迎您继续收听广播系列讲座《德语三百句》。在这次节目中，我们学习第九课《乘电车》。 Jetzt lernen wir Lektion 9 mit der Straßenbahn. 在开始学习新的一课前，我们先复习一下上次课学习的内容。上一课我们学习了怎样打电话叫出租车。现在我们的一位朋友去机场需要叫出租车，请听一下这位朋友怎样叫出租车的。 Taxistand, Baumann, Guten Tag. Guten Tag, hier ist Jan, Gasthaus Emmert. Ich brauche ein Taxi. Wohin wollen Sie fahren? Zum Flughafen. Zum Flughafen. Wann brauchen Sie das Taxi? Können Sie in 10 Minuten hier sein? Ja, Ihr Taxi kommt sofort. Danke, auf Wiederhören. Auf Wiederhören. 这个对话您听懂了吗？今天我们一起学习如何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我们在车站的时候，首先要弄清楚车子开的方向，以免乘错了车。您可以这样问一问车站的其他乘客。 Wohin fährt die Straßenbahn? 电车往哪开？ Wohin fährt die Straßenbahn? Wohin fährt die Straßenbahn? 如果您要想知道这辆车是否去医院，怎么说呢？ Geht das zum Krankenhaus? 这是往医院去的车吗？ Geht das zum Krankenhaus? Geht das zum Krankenhaus? 我们用这个句型做一个替换练习，把医院替换成火车站，怎么说呢？ Geht das zum Bahnhof? 这是往火车站去的车吗？ Geht das zum Bahnhof? Geht das zum Bahnhof? 我们在车上，到站时请司机告诉一下。我们可以这样和司机讲。 Würden Sie mir bitte Bescheid sagen? 到站时您能告诉我一声吗？ Würden Sie mir bitte Bescheid sagen? Würden Sie mir bitte Bescheid sagen? 在句子里出现的 würden 是 werden 的虚拟式形式，表示客气礼貌。司机一般会这样告诉乘客。 Ich rufe ja alle Haltestellen aus. 我每站都报名的。 Ich rufe ja alle Haltestellen aus. Ich rufe ja alle Haltestellen aus. 句子里的 alle Haltestellen 等于 jede Haltestelle. 一般司机还会提醒你不要忘记检票，因为在德国车上没有售票员。乘车要事先买好票，上车后有自动检票机检票，乘客要自觉检票。 Vergessen Sie nicht, Ihre Fahrkarte zu entwerten. 请您不要忘记检票。 Vergessen Sie nicht, Ihre Fahrkarte zu entwerten. Vergessen Sie nicht, Ihre Fahrkarte zu entwerten. 热心的司机还会告诉您。 Ihre Karte ist für eine Stunde gültig. 您的票一小时内有效。 Ihre Karte ist für eine Stunde gültig.Ihre Karte ist für eine Stunde gültig. 下面请听一个小对话。Ich fahre zum Krankenhaus. Würden Sie mir bitte Bescheid sagen? Ich rufe ja jede Haltestelle aus. Vergessen Sie nicht, Ihre Fahrkarte zu entwerten. 请您再听一下这个对话。Ich fahre zum Krankenhaus. Würden Sie mir bitte Bescheid sagen? Ich rufe ja jede Haltestelle aus. Vergessen Sie nicht, Ihre Fahrkarte zu entwerten. 德国的公共交通车票类不同，有效的时间也不一样。 有些车到晚上就减少车次了。 Vom Krankenhaus fährt die Linie 5 alle 20 Minuten, aber nur bis 22 Uhr. 从医院发的五路车每隔20分钟一次，但直到晚上10点前有车。 Vom Krankenhaus fährt die Linie 5 alle 20 Minuten, aber nur bis 22 Uhr. 句子里的 die Linie 5 指的是五路车 alle 20 Minuten 等于 jede 20 Minuten 每20分钟。我们还要学习一下怎么买车票。一般上车前要买好车票，如果没买票可以在司机那里买票，但乘地铁必须上车前买好票。要买一张单程票怎么说呢？ Bekomme ich bei Ihnen Einzelfahrscheine? 您这里卖单程票吗？ Bekomme ich bei Ihnen Einzelfahrscheine? Bekomme ich bei Ihnen Einzelfahrscheine? 票两马克一张怎么说呢？ Ja, zwei Mark bitte. 是的，两马克一张。 Ja, zwei Mark bitte. Ja, zwei Mark bitte. 下面我们要学会如何在自动售票机上买车票。 Können Sie mir sagen, wie bekomme ich hier am Automaten eine Streifenkarte? 您能告诉我如何在自动售票机上买条票吗？ Können Sie mir sagen, wie bekomme ich hier am Automaten eine Streifenkarte? Können Sie mir sagen, wie bekomme ich hier am Automaten eine Streifenkarte? 句子里的 Automaten 是一个弱变化名词，在第一格时是 Der Automat， 在其他格是 Automaten， 所以在这里出现了 Am Automaten。 在自动售票机上买票时，一是要选好买哪种票，二是要投币。听下面一个句子。 Sie drücken zuerst die Taste für die gewünschte Karte.Dann werfen Sie das Geld hier oben ein. 您先根据票的种类按键，然后再从这上面投钱。 Sie drücken zuerst die Taste für die gewünschte Karte. Dann werfen Sie das Geld hier oben ein. Sie drücken zuerst die Taste für die gewünschte Karte. Dann werfen Sie das Geld hier oben ein. 下面请听一个小对话。Könnten Sie mir sagen, wie ich hier eine Fahrkarte bekomme? Wohin fahren Sie? Ich möchte zum Krankenhaus fahren. Sie drücken zuerst diese Taste. Dann werfen Sie das Geld hier oben ein. Vielen Dank für Ihre Hilfe. Bitte. 下面我们说的慢一些，请您再听一遍。Könnten Sie mir sagen, wie ich hier eine Fahrkarte bekomme? Wohin fahren Sie? Ich möchte zum Krankenhaus fahren. Drücken Sie zuerst diese Taste, dann werfen Sie das Geld hier oben ein. Vielen Dank für Ihre Hilfe. Bitte. 现在我们练习一下本课出现的几个重要的单词和词组的发音。 Das Krankenhaus. Das Krankenhaus. Der Einzelfahrschein. Der Einzelfahrschein. Der Bescheid. Der Bescheid. Ausrufen. Ausrufen. Vergessen. Vergessen. Die Fahrkarte. Die Fahrkarte. Entwerten. Entwerten. Gültig. Gültig. Die Linie. Die Linie. Der Automat. Der Automat.Die Streifenkarte, die Streifenkarte, drücken, drücken, die Taste, die Taste, einwerfen, einwerfen, das Geld, das Geld, oben, oben.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Auf Wiederhören. need some distraction. Oh, beautiful release. Memory seeps from my veins. Let me be empty. Escaping one last time.